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趁妖精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脱罪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庆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般来浪歌手。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是东路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家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却神意不死，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神意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哪样，所以你要将伟大村子上下单独自家娘。沈亚军哪样想嘛，你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第六棍有玉米孔，细细吧，两条用美配在我心，一上第六棍有诡异有阵头三根踏不得，快去打日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翅，两梦飞兵头上像秃头，两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是几发嘴，身上像长身扎一地扑灭，兄弟的余光长脸，夜里像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杨村替娘办的，这边给沈押进罪不罪，心里的让罪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的了。为啥与沈安娘是个相反？因为沈押进犯死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沈一个人，大概一旦犯死以代替发罪，他是与一个人做定期吃苦死。一个妖孽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哥也养几次，那么人家就这样，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你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的。所以你想想，娘娘叫做外孙够得了，一代过来到小杨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黑山，哎呀哎呀，地上忽然发呆，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抬脱的，忙到里间一杀没杀死，本来里间围一张铺袋子，围几张凳子，现在是一眼再口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道，哎呀，那人在大道里向，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的声音老苍耳飞白，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弟从李湘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婆，头发稀巴，面色是拉拉黄，身上像衣裳铺一背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布的那一个。 孙家军一口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波，老娘孩儿做来的，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让他两只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的这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石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他眼当里眼里拉浪过。沈家军带娘面孔一口还有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了，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 啊！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都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到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了门去那个帮子呀，你用爱有少年来遮应，那真该吃苦死，为有少年打扮我到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呀，为有哪一个为谁来这个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身来压罪，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心里都收账一下，要进枪过来拿你这个的米啊扎他一波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让他也算是你都自家过里不追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让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受降你啥孩子替龙城顶着去当相当别样说，那边再当个唯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经商经事不办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百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街啥都比你住去都比我沈家军还都比你住去， 那他一天买你只能让都比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只大家被人家送帮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只不讲于是我有不讲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来你子吃子，你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着。那么光只有在你子中手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让他等子一等，折子一折，你都没有，关着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让他不走身来大房间里，随了让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中得十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歪歪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你这个有个女人因为这点人是神爷经都牙我的浪情况受不了让他让他一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让他再内控再内重这点人比不肯龙他因为让他有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汉年他高兴整个林里我太心了我不知道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扎子女人走不我的同的自杀和全收了让谁女子心无的理和这样一来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谁理一样送进来他的电已经看了这那口不肯弄他真正实在不白放我的电脑袋暗示高的不能女子生下去归这里当我脑袋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年子马地密所以我在屋里来多来年子呢还是得当我去马地做的因为老他以为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不贴出家用沈家军挪地人体过来大一三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挪地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这身把家都去给把三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种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抵挡了门沈家军忙正抵挡李相一口李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可到抵挡举在李相撇举当中一招粘住粘住当中手一个相和刮刮的谁啊走手隔半年的给四比你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詹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那代以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故障可当今天负责两杯随着张王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那副下的家应战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那动荡与佛空现今着盘着了让我们上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台的等两杂水主台浪向一来人身体扯起来忙趁主台浪啪一动一杂水两根拉大五子带至主台里太当当啊主台旁边各等浪向收两个沙风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黑两个沙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跌打地浪白带白出去站座当中手了浪张先生听几个上荡荡的声音像霹雳一样白头一哭张先生吓得不灵您的乖沈家军沈来的非是一个烂道历经几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地来拜他把你把弟兄一代人光我把我被人支持来把了地当地我是地当地跟我来拜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带了哎呦历史上来让给你吃故事出来和样子可得吃大概到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的难龙翻眼睛多了几只多的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社会开落的人子中国好办法所以你拿吹气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年子拿张红纸的摆一摆上个钢筋分了一定头 两两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呢，有个讲究，晓得人家就讲个，你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多个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要有比下，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你假使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肯当你妈妈乎？所以不能不一定都同块的银子不里。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下，一在抗大水之故，刚吃刚的张竹朗向离起来，少娘，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打水，举起了你的奶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奶子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说你是来的，我来的。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盖里之后，你个被小弟兄子还弄死的样子。苍蝇踏踏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肝蛋，我追我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锁骨太肥胖子。幸亏给他地当的老板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过过站，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就来到。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可么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但真浪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浪真浪啊。可么我还来这来，我几乎七只来我来的，你发不信是拉倒，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看阿是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无不好啊。 沈家军个倒是本来就起来眼看你在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这个人为发愁。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呢，再给他地当里来，安于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钱，当五百两银子。 哈，张先生，这你的一吊钱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来的听听。我的要准备过来稍微扣一扣，忙沈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过过站，那还意思拿那来到的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拿不够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向几当，现在么呢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到，来百米了，我是我再想办法看，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买点吃吃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送，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哎，没得没得，不够拿，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我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这个江先生说你的泡沫皮刚没把子来，这个大事事情。哎，没得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拿着来。张先生拿把银子抱在里手里，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不沈家军讲得蛮清楚，五两银子有啥个不晒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诺点人忙几个浪向一回对子张先生 哎真是骗你你啊 哎有什么有什么是骗你我这个来把你家人听我两个人让给他混去飞去 不要东江走了三 你得让天湖来 走 忙高浪去身边有子你们子了妈咪你妈哈妈做对诺个许多门诺大屋里诺的爱群隔不了年归山年来去抱孩子吧 拉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来当的分当他那还迷了做对了谁来你说然后来个年子你沈亚军告诉不了年轻帮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做先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袋三百怪家人家境我可是两家跟着一步做的去摸一摸垮沈家境我不做的摸垮之后来他非山和墨子两家的七百恰白至于老爹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了歪折了五个刺啥用然呢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着不年天不压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高的七海拍子那他带着你自恩了为娘的周日一代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解放之人谁去解美 好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心生意好有数哎 奴袋差不霸道几个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什么人家进去说着 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扣扣来喷得了山撒布马上高的们后马死高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很让这谁吧他家五分 陶家五分 为家三分水能卖了 为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挑这个带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真让下来近十三个人况沈家军几个火龙开 嗨美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下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半里听那声也经常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得比浪哈哈哈哈哈哈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给了你过一滴口滴口呢 沈亚军智力像黑一个不灵两杂架奔一个不灵 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以为是起来从边浪向神女的从光江真浪向落子一百低高的后继呢在七百八台都走上一万水台还要走几七百沈家军 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想起来敲我起个技术我拍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他没不啥子倒闭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切松呗，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呗，但是一口可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腹的，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个战斗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野马里的纱布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靠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黑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算没有扣人家这个人没了，难道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的扎布两只脚在狗飞。那些马里杂布也厉害之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杂布不就那带别带，所以沈家军的带杂布一个带分马，一在沈家军先杂布分马他为周期几年吃呗，自个过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杂布那杂布马夫他给就来肥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特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这样偶遇个大米空这气，一在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杂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子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的地方，一百香的上高背也够个顶起，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家米浪向去搜去，弟弟嘞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几年米浪和各站与个张米空几年来吃饭，对一阵一阵上家大家米浪撒不得秀嘞，个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军的人所以忙趁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两把水让靠后挪后石让坏，真是为了坏后失去奈了让啥后世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香港啊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抖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家行李按水的几乎后世娘我背到行李几颗颗颗最拉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向你当自迷呢，大家在家里雷东呀一个呢见那刘老板，还有人见那老刘，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刘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福海里刘八姨叫一刘伯比，我也啥个原因？因为刘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好他是交际水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 专门打两张吧。老板混了一套东东，李东东的一套门开，问人别人，好，可是交际手段好得了不得了。啊，云子那个同弟也娘们识得无非，啊，小弟半步里头发愁，没结棍。因为沈家军的到水当我部队去了一两三头似的通通在了，忙真子里包庇米空狼擦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杀西毁会当我吕洞要米空了，我也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口径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税德文章总督。该死谁不得哦哦正方屁嘛在啊 这哦 沈家军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头我不是当时我二世谁是杀了那名功劳那样永福的刷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谷子农归去了，我又没个把你到海外来啊，我吃子十年谷子昨日刚刚放出来你再也叫我去吃谷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家军的长子刚不到来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悔后发痴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过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总之马扎布得命扎布写了脚迷了 滚开 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盲针扎布了砰一阵脚迷了可带扎布本来写了脚迷了逼了不得一张好浪荡好意思哪是人家军为了的沈家军像个带撒布我娘手中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得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吕伯马那场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伯比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大力门两扎水一样 南跑 哟 那哈 那那个穷剧火龙道向了你啊吃饱了还是啊耍个鲁道 我问你我这个人帮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把不到 怎么了我那撒布贴了湖里白富的哈哈哈哈哈哈你要分析等我吕洞要了你贴他那一袋纱布我也是小事体 一穿吕伯比来让给他摆出的真了有个从大台的都是小三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点的你最过去是要发脾气我不能搞台的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你与俺们的收益被当差了是三年的三月家的努力不白今天你贴出来沈家军你在撒布门吕伯比这里的御杀战那阿忠俊你要是要克扣我吕洞要个水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忠俊喜不得掏他的一等因为你给他打弄你啊虽然给他东子家解脱那等的家你让像海一上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儿来这儿吕老板来这儿 对对对， 走 走。 啊， 给你讲抽动的，杀死手里像脑子钢棒，必得如果把脑子能受释放的。总之不上心不耐，今朝你得罪子我李东阳，后世杀人我李东阳，面孔让我随手贴出来，在纱布衣裳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李东阳的舌头，哗啦，舌子又往头颈一插，雷波比，东奔出身，余两级三家嘛，于是个球队忙神要跟对手，总之你试试我们李东阳舌头照弹。一柱子，陈家军科技呢？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雷波比五，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陈家军个他左手忙正雷波比右手老，水嘎子扎扎老， 嘿， 一娘。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来做中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趁一只女皇，看了一只女皇，靠了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比那喊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恨起来，自个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能沈家军隔一只女皇牙齿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空去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搬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着，你一顾四次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他大雨水忙着雷波一见敌人，扎一波扎牢，努力一人到西尔基的上一发拎起，他大都是忙着雷波一劈狗浪想扎一波，努力波一个人手里一只花了身体不出来。李米阳一个猴子冲浪，吕老板来早，来个温室，够得来我们吕老板为料的照弹。这猴子手里像拿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头上向，一起哈喂。沈家军客气来钢棒头上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像举个雷波比个人，拿雷波比个人忙正钢棒上像粘上去了没好，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得吧？喂喂喂，你哪能上去啊？叫你看这个马大伯穷去，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啊，你放心啊。马大伯中去，来看看我的手头。嘿，来的！李水里向落一定要闭的，忙正沈家军连发夹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呜啦，一直看到沈家军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推浪，一来夹浪，啊，不下去，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手里向吕伯的人连发夹浪，我都扫过去。没哈，一边在忙着吕伯比家中不能八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个白家伙啊，别很多蛋，那在蛋我身上家中贵啊，好多吧，伯比啊，还在很多个东真真的了，文天嘛孩子，那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家最开的最开的位置让我嘞，很多别蛋子啊，遇上很多蛋，在蛋了我身上哟，这个人光高浪向比白比高后期张望老白高浪向来来往往年一口勾勾心里向靠啊，这年对那吕伯比依然是自个的势力，蹲了给他白地的阵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 今朝碰到神妖精，呵呵，无非带你出去，我们来多吃两句饭。希望还有啥米养料的后期大高档几看门娘吕伯伯多吃两句饭。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养料展望最大家的一口人了。哎呀饭就这样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就烦死一个男的，十年以来那让给他白天的这种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服的人当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带水。今天你来白发射线去得来里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种方他在地我来做车卡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到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个什么的哎呀呀呀呀你领来被分用的那这代年龄别东西啊哦我现在他是一代傻不贴来狐狸的好几多啊三弟听我我带傻不连立起来连立起来你杨天本来一时是摩地上挺寒的所以一个赛猴子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傻不贴来狐狸王是疼做的一个嘛连起我带傻不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沈家军身边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伯袋子里面养了一个几道后几口耐心接成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咋不嘛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子你来吕嘛分人在那你吕来呗所以刚刚不在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扣你了我你吕来呗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远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得罪相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自家行李向后几个必得哈的这个不了 那一代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不能让沈家军身边别动 不动不动不是不动不阻止气意非常神奇的不得了一代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对呢哎与李母里出来松阴之力我也得上个胆子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要他卖晒吧他动手我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沈来的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欢迎的呢是所以得来呢没嘛别同期这个一代人光嘛事情们不当我这个就来困难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撒布你看马撒布可以哎想我也就你的吕老板三一走的脚头那个从撒布也不知懂的马那个不还给个至少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在之内我那个撒布贴了五里三日以来在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在那不发理子了是看怪叫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撒布那可难做人一个撒布开开心发发理子吧沈瑶金一听你貌一日眼睛一类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这个人吧如今临赛夫卖要买要一块出 给没看没看给刘老板啊听听你一旦门子不走就走批发也一旦去刘老板给我做服了吃的 你服卖我就打卖不卖 给 啊哇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杀，我只梦见让探探没让过我来。带上眼睛看看，虽说自个有点视力嘛，该辰光还恢复着大副哥，有事乃就惊后，唐氏父母你也看着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孙老大，你来为一个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孙老大，你个啥不？忙上高的，你奶奶办个什么？我这一帮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逃家五分，外家三分，好没？哦。他刚分为刚三分汗嘛，咱们就你的单地康，他刚为刚一个自身，跟那几个自个是为刚三分汗嘛，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单地是反动个，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为刚三分汗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要的也不给我动手买汉给这个是难打的，听下子三分人自己给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于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人自己给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于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逃家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吧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吧 跟那难受的这部分 你听好这是一把逃家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吧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我外加高三分五分外加高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也靠这预加不分是年资四位不能沈家军沈家军多年资往兄弟都一看带了一波比克克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天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最说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里压紧火铁假托被宁克的大高无心心里想这你的人不比死压的人沈压紧死高兴想看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哎女子年子娘一郎还干仗 撒步在马矿回家去吃饭离去了最古来一把带着白队一忙怎么一口带撒步省去了让解密了难得你改了自动的分我这些哎呀雷波比开得哇哇喳喳眼睛大是个昂立他人去还上口来哭难为的想不到该在后期来挪在撒布龙当里去当就拐了那娘里去沈家军一想来福呀可是我也给我娘做个在撒布啊没吃的给立刻来挪在撒布往街高上想一放挑子在撒布发开两配围住小羊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贫爱富逼他退婚

岳母。 Thank you.

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啊？ 贤婿啊，你坐着管了，老沈我给你。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 小姐请起。 哎呦，贤婿快问，贤婿快问哦。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哟、哦。 贤婿啊，你坐管就坐着管，我是要伴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坐着管，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啊！ 我话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哎，姐，夫妻两个还客气同我四人、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啊，请。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饶他。 哎呦， 怪、人呐、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淋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张郎随我来， 张郎随我来。 听众朋友，再会。